早安，还好吗？这里是巴黎傻娃。昨天傻娃收到了一张支票，75欧，这是去年12月交通卡充值金额的退款。4个月以后呢，巴黎公共交通集团兑现了他们的承诺。说来话长，去年底因为反对政府退休改革计划，地铁方面率先垂范，响应工会号召，打出了工作日罢工、周末罢工加游行的组合拳。如今疫情都没让巴黎地铁停摆，但当时整整一个月，在多雨的巴黎，出行就靠走，出门淋成狗，要多狼狈有多浪漫。傻娃就曾花半个小时走到学校，精神可嘉，幸亏啊，这小巴黎也就巴掌大。即便如此，大家对罢工的支持依然有增无减，因为能不能早退休，能不能多拿养老金，这是每个人的小确幸。尽管政府提出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让社保系统更良性的运转，说白了呀，就是缺钱。道理大家都懂，但法国人不听不听就是不听，谁动我奶酪跟谁急。傻娃提过，就连巴黎歌剧院的小天鹅们也放下了矜持，给你好看。那段时间，政府整个是站到了法国人的对立面，但是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这对 couple 也根本没在怕，不同意改革，那就死磕到底。民众是宁死不从，政府死不松口，一僵持啊，就是一个冬天。冬去冬来，政府与工会谈判无数，又谈判无果。而就在总理想绕开议会，强推改革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一场疫情毁掉了所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艾丽社工表示，退休改革计划无限期延迟。那说到退休改革，这绝对是政府的噩梦，民众的死穴。早在1995年，类似去年底的超级罢工就曾经在全法上演，差不多也闹了一个月，轰轰烈烈，风风火火，最终是政府服软，不了了之。于是为了感恩广大乘客长期以来对巴黎公交地铁的理解和配合，或者说是忍耐和习惯，公交集团决定退还去年12月的交通费用。傻娃弱弱的想，一个人都要赔几十欧，这公交集团要不要这么大撒币炫富啊？这么局气的巴黎地铁怎能不爱呢？地铁不守时，忍；地铁尿骚味重，忍；地铁有小偷，忍。谁还没点小毛病，对吧？回想起来也是很感慨，傻娃2018年11月来到巴黎，刚到这儿一个星期就赶上了黄马甲游行拉开大幕，于是见惯了周末凯旋门的火光冲天与咖啡馆的谈笑风生，这都是真实的巴黎。傻娃依然记得第一个周末在老佛爷商场外闻到的警察向游行队伍中的暴力分子释放催泪瓦斯的味道。傻娃也依然记得在无数个傍晚时分看到的更多的巴黎人脱下马甲钻进地铁，汇入那熟悉的拥城。黄马甲喧嚣了整整一年，除了圣诞节，几乎每个周末都打卡，风雨无阻。去年11月，这边还没消停，反对退休改革的游行又打起了手鼓，唱起歌，大戏看法国如今是格外多。黄马甲游行最初是为了反对油价上涨，因为每个人的后备箱都有一件黄马甲，它反映的其实是人们对生活压力的反弹。而反对退休改革游行，一是法国人不想推迟退休时间，二是他们不想减少退休工资。调查显示，法国人每年一半的时间在游行，那人们为什么要走上街头？法国朋友说，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知道法国有很多问题，他们想要改变。是的，所有人的习惯就是文化。记得黄马甲游行刚开始那会儿，有人在微信朋友圈说法国病了。傻娃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无意反驳，毕竟这跟你想看到什么和你能看到什么都有很大关系。又记起早年间跟一个前辈在微博私聊，我说过犹不及，凡事走极端就很可疑，只是实在想不起来这是为什么而开始的对话。5月7号，也就是今天下午4点，法国总理菲利普抛出了政府最终的解封方案，没有人会满意，但这是各方长时间讨价还价的结果。5月11号解封，巴黎依然是红区，下周 85% 的学校复课，下周乘客 100% 戴口罩，但法兰西岛的居民高峰时乘地铁需要工作证明。下周养老院依然执行严格的隔离措施不放松。下周海滩是否开放，由当地警察局视情况而定。